嗱，好耐冇見過善仲佳啦，今晚請嚟，請佢上嚟啊，一樣咁靚仔啊！ 講笑， 近況如何啊？ 呢排啊，大家都一樣啦，即係唔係遊行就可能喺屋企睇直播啦，係嘛？ 睇身就幾個鐘啊，大佬。 係啊，即係呢個都係香港人過去三個月都係面對啊，就 史無前例。 係啊，我哋呢啲人化一族和理非嗰啲咧，就可能係上半場。咁啊，跟住又翻屋企睇直播咁樣咯嚇。咁啊， 我哋今日 後生嗰啲就可能係打到尾啦， 打到尾啦嚇啦。喂，anyway 都係後生可畏，青春無價嘅啊。 當然啦，呢個 咁你行山咧，即係你幾廿年前行山同而家行山咧，你都發覺個山係唔同咗嘅。而家啲山裏邊咧就由呢啲野豬啊，同埋呢個流浪牛管治噶嘛。即係郊區啊，香港啊， 流浪牛啊，大嶼山多嘅啫，其他冇咁多嘅。 阿邝明尊作過本書，佢話最少有1200隻喎，即係好多年前寫嘅書喎。 1200隻流浪牛？ 係啊，最少，因為你唔計，即係佢寫可能差唔多10年前寫嘅本書嚇，都會聽到嘅。就而家依個牛生牛係唔止，可能1500隻都唔出奇啦。咁啊豬咧就多咗好多，咁啊即係郊區嘅事咧，大佬你都冇諗過，你細個嗰陣時候後生嗰陣都冇諗過呢樣嘢，但係市區咧。邊啲人管治啊？你話而家市區香港啊？ 市區咧就咁，當然啦。以前有叫即係地下秩序咁嘅樣。咁當然啦，而家我哋唔係講呢樣嘢啦。 講乜嘢啊？阿傑，市區咧，而家即係香港咧，表面上即係特區政府管治啊嘛。但係實際上係咪因為速龍同埋呢個連登管治緊香港咧？即係呢個係一個有啲人係會有咁嘅疑問啊？你又點睇咧嚇？ 嗱。即係如果你講而家個運個運動，咁可能呢兩個係一個主角啦。 係。 咁但係你話邊個管治緊香港？咁好明顯啦，即係名義上就係我哋嘅特首林鄭月娥。 係。 但實際上，我覺得佢都係一個妹仔。 係。 即係個妹仔，妹仔有主人啦，梗係。妹仔有主人，咁梗係北京啦，梗係北京主導住香港。咁其實睇佢。在啲所謂2047 vision 嗰、那個發言啊，英文的發言啦嚇，跟住咧就俾呢一個人哋 Reuters 咧就即係漏咗出嚟啦，成個錄音啊，跟住文字版出埋啦。咁喺嗰啲文字版咩出嚟，佢都講曬啦，係嘛？3000警察，佢得3000警察係嘛？唔係係咪30000警察？唔係 三萬警察， 咁啊3000速龍啊最少啊，咁樣樣。咁跟住咧就。跟住咧就呢個已經講咗，你頭先講究竟係連登定係呢一個 速龍隊？ 速龍啦，咁啊呢個好清楚啦嚇。第二，咁啊佢亦都講咗，佢嘅空間好有限，係嘛？例如佢撤回嗰兩個字都要搞3個月， 係 嘛？咁你諗下咧，我都好奇怪嘅喎，係嘛？星期一嗱嗰次嗰一次咧就係呢一個喺北京咧，即係啊港澳辦嗰個記者會 啊。 就仲係講緊話有港獨成分，之後嗰日咧，佢就出嚟講撤回啦咁樣， 好強硬噶。港澳辦嗰個記者招呼好強硬嘅， 係啦，好強硬。咁就冇空間傾啦。跟住咧，突然之間就撤回咁樣。咁咧嗱，當然啦，我只係覺得咧，佢講上佢喺即係所謂 Reuters 嗰個流出嚟嗰個錄音咧，好清楚。即係佢好多嘢係要北京批准佢先可以做。而撤回嗰兩個字咧，北京咧係遲遲3個月都唔批准佢，好明顯，一批准佢即刻嗱嗱聲出嚟做啦， 係 啊，仲嗰日都已經俾人講埋添，講埋咩啊？哇！嗰日因為佢嗰日係星期三出嘅，4:30開記者會，星期二晚通知人哋，好啦，通知人哋咧，跟住咧就星期一朝頭早一開市咧就已經升400點，跟住臨尾咧就升1000點， 係 哇！你諗下有一班人早一日。早俾人哋通知聽日有重大會議嗰啲，哇！神 早着數曬啦， 咩內幕交易添啦，直情可以過。 煙曬膽， 大佬1000點喎，你買張棋子幾多錢啊？ 係 咪啊？ 即係着數曬㗎，大佬。 係啊， 個社會唔公。 咁你諗下邊個？你答你個問題。你諗下個妹仔啊，主人批准我講兩個字，咁啊即刻開記者會講兩個字，即刻升1000點。你講話啊，如果係一個訴求1000點，5個訴求咪升5000？ 係，我睇唔止㗎啦，到時係幾何級數㗎啦，幾何級數啊？喂，嗱，今晚咧我請到民主黨師傅啦，即係阿善仲佳上嚟啦，即係所謂即係中坑啦，係咪先？就絕對又唔係廢中。 中多啲噶啦， 但絕對唔係廢中，相當有活。你睇下佢啲膚色咧，就好過跑馬地啲馬噶，係一定勁過何君瑤只馬。你睇啲膚色幾好啊！Anyway， 今日咧就好大件事嘅，即係朝頭早咧就有咧呢個美國即係通過咗咧，即係參眾兩院通過咗咧，佢嗰個叫做咩啊？參眾兩院嘅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香港嘅人權同埋民主法。 係 OK， 呢件此其一大事啦嚇、你即係。重要人物上嚟嗰日都係有大事，仲有咧，阿林鄭妹仔咧嚇，呢個777咧第一場嘅社區對話喺醫館啊，港島區醫館舉行啦，咁咧150人抽籤啊，抽到入去 randomly， 即係搞豬抽獎抽到入去， 好似埋單25個人講啊嘛， 係啦啊，即係啱啱結束咗，我相信大家都有睇啦。如果你哋有意見嘅，就真係可以歡迎你哋咧係留言俾我哋。咁仲有咧。即係我成日俾人鬧咧，就話中間咧就截斷啲嘉賓講嘢，咁啊，我唔截你啊，錢仲佳，我先講咗先。嗱，各位支持我哋城寨要有實際行動、具體行動，唔好得學阿林鄭得個講字，捐錢俾我哋，多多益善就少少無愧。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嘢就好簡單嘅，唔使用錢嘅，免費嘅就喺呢個 YouTube 或者咧。係 Facebook 同我哋撳兩下，可以將我哋啲節目咧 share 出去，唔單止係支持彌敦道證交所，唔單止係支持阿善仲佳，仲係支持我哋城寨。 城寨 ，please do，OK，、okay? 咁啊俾翻你善仲佳講啦。喂，嗱，呢個咁嘅呢個社區對話咧，我就頭先出嚟之前咧睇咗一個鐘頭，咁啊發覺咧就大部分咧。都係，即係佢咁樣抽法咧，都係黃色嘅。OK，有幾個就話我係和李飛，但係咧都係個訴求都係好清晰㗎啦，就係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OK，咁另外咧個個都能言善辯，同埋樣子咧係好有自信、好得體嘅人嚟添嚇，不論男女，或者香港啲即係男女平等做得相當之好啦。嗰啲講嘢嗰啲人啊，真係啊，係善於辭令，OK 係振振有詞嘅。除咗啲修辭好之外，係嗰種自信啊，嗰種 delivery 係好 professional 嘅。咁其實可以反映到啲咩問題？唔係冇男啊，得一個男嘅啫嚇。OK。啊！你又點 上半場啦嚇？ 啊，死乜上半場？因為我哋大家都趕路上嚟到咧，就睇唔曬㗎嚇。你又點睇咧？即係呢樣嘢 嗱，睇法好簡單嘅啫。你如果你睇咧過去最少啦嚇，有個香港做民意調查，以前啊鐘庭耀啦，咁啊鐘庭耀做過好多民意調查。咁但係呢關於個運動裏邊咧，就有個教授啊李立峰咧，就即係中大嘅。傳播學院咁啊，新聞傳播學院咁樣樣咧，佢哋亦都做咗個調查。咁啊，嗰個調查咧就係由五月開始做嘅啦，已經係。咁啊，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都有做。咁啊，喺報章裏邊啊分析過嗰個民調。如果你引用嗰個民調，亦都好清楚嘅。你呢個民調同呢一個今晚抽中之後講嘢嗰個比例差唔多嘅。簡單嚟講，八成幾咧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好似今日發言嗰啲裏邊咧，就大部分都係要成立調查委員會。 係 啊，咁啊，因為你撤回咗嘛。如果唔係，我相信咧，百分百即係撤回添。因為就算藍絲啊，就算藍絲啊嚇，即係支持建制嗰啲咧，其實佢哋好多都支持，好多都唔明點解唔可以撤回，係要呢個所謂suspension 嚇，即係暫緩或者就 壽終正寢 咁樣，壽終正寢咁樣。咁當然咧，佢而家去搞咗三個月。去到九月頭啦，九月咩先至能夠即係撤回嗰兩個字？ 九月四日， 係九月四號撤回嗰兩個字。咁而家仲未有喎，仲有四個訴求喎，未即係點啊？未找數啊，未交功課咁咁你而喺嗰四大訴求裏邊，其中一個比較相對容易做或者可以實際上做到嘅咧，亦都係佢嘅權限範圍。如果呢個係一國兩制，如果特首係管治緊香港。咁咪成立啲獨立調查委員會咯，咁而家究竟係捉龍小組，因為嗰個原助級協會話：喂，唔准調查，係啦，唔準調查， 係 咁樣。咁究竟係佢係邊個管治緊香港？係如果係原助級協會話管治緊香港嘅，咁啊，似乎從成立調查委員會呢樣嘢咧，就反映出嚟啦。咁我唔知道呢一個係咪一個即係。香港嘅悲哀啦，香港好像邁向一個警察城市。以前都講過啦，香港有幾萬嘅警察城市，但係經過呢場運動裏邊咧，今晚都有啲講者話要解散警隊。 咁啊，即係言論自由啦嚇，言論自由啦。喂，我擔心變成軍政府喚他。Hunta， 即係而家警察都話曬事，阿林鄭係唔夠膽得罪啲警察嘅，即係幾時輪，即係去到咁悲哀啊？幾時去到咁悲哀唔夠膽？ 喂，啊係咯， 門面説話都唔夠膽講啊！ 林鄭月娥唔敢得罪警察。 嗯， 喂，調翻轉啊，警察可以啤啊張建宗，啤完張建宗，張建宗仲要差唔多 sorry sir 咁樣喎。 係啊。 喂，你你諗下呢個咩世界咧？係咪變咗？喂，張建宗和原助級，如果在政府的科層上面，我都不知道多少級喎，真係。 係， 你諗下，張建原助級幾多級先到呢個CPS， 即係所謂警務處處長？ 根據警察通例咧，原助級咧係唔可以直接見政務司司長嘅，係佢哋警察內部有個警察通例講明咧，就話。他們如果要有意見，是要首先反映給這個警務處長，即是盧偉聰，由盧偉聰轉達的，不可以這麼 openly 這樣 表達意見的。 如果他喜歡就寫信，喜歡就寫封信給特首，他不是 openly 見特首，不過其實很清楚，那次有一次沒有盧偉聰和李家超帶著四個協會上去見特首，那就說完了，特首就要俾阿原助級要定係盧偉聰啦，啊牽住鼻珠走，咁就唔可以成立。但係其實坊間都已經有唔同嘅意見嘅，即係關於呢一個所謂做呢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啲啊，有啲人意見咧就成立到執調查委員會，你係可能調查成件事。嚇，唔係淨係針對調查呢一個警方咁樣，或者掂調查埋警方嗰個策略啊、部署啊，或者嗰個所謂執行任務嗰個過程，唔係話針對個別警員有冇呢一個所謂濫用暴力啊嗰啲咁樣，即係坊間都有唔同即係嘅討論嘅。但係喺獨立調查委員會嗰個方嗰、那個意見上面咧，今晚發言嘅人士嘅比例咧，同埋呢一個調查民意個比例咧，就相當接近啦。咁用另一個角度點講咧？喂，民調調查已經查幾個月啦，你特首你都唔聽，今晚你要請150人勞師動眾抽咗25個出嚟講，你同民意調查嗰個意見、那個比例都係吻合嘅， 差唔多啦。係啦，即係你頭先講嘅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做嘅調查咧，最新咧九月初做咧，支持獨立調查委員會嘅有80%， 咪咯，同今晚發言一樣。 支持特首辭職嘅咧，其實得64%。落實真普選嘅咧，雙普選係74%。但係咧，呢個支持特首辭職呢嘅，而家已經冇唔係好多人嗌，因為知道你坐唔坐喺度都冇乜作用嘅。 佢哋唔想唔係支持佢繼續做嘅。而係呢一個作為一個訴求咧，嗰個比例唔係好高嘅原因咧，佢哋理解因為佢哋要換制度，即係唔係話64要佢辭職，嗰36個唔係叫佢留低做，唔係咁解嘅。個解讀就係因為個制度唔改咧，你換咗個 邊個上去 都係差唔多，即係你過去裏邊四個特首啦，係咪？個個換都係因為佢可能個制度嗰、那個。即係小圈子選舉選出嚟，佢要聽地產霸權講嘢等等諸如此類。咁咧換咗林鄭月娥，換個第二個出嚟，可能我仲記得2016年尾 係 咁啊！我哋選即係我選完立法會咧，跟住就又要捲到重來選呢一個選委 係 咁咧，希望選委裏邊咧就選到個數目多啲。結果我哋即係所謂泛民嘅選委有325個 係。 簡單啲，我哋用九牛二虎之力， 係 拉低咗阿梁振英。 係 其中一個拉低嘅原因就係、是，即係據聞啦嚇，事後孔明就係話咩咧？就因為咧驚阿梁振英5-700票， 係太難睇啊！ 係啦，太難睇啦。但係拉低咗梁振英之後咧，即係梁振英689嘛，係咪？佢第一次選都係689，經過咗5年之後，隨時冇咁幾十票， 可能501票，唔係601票， 係啦，或者500幾咁樣樣，好難睇啦，咁啊唔俾佢選。喂，拉低咗呢件，換咗777出嚟，之後而家整鑊仲金嘅， 係 咁你諗下，叫啲人拉拉低林鄭月娥，會唔會下一個仲勁過林鄭月娥噶？即係你如果你唔改個選舉制度咧，就變咗嗰、那個。所以點解嗰個林鄭月娥嗰個所謂要求辭職嗰個咧，就係、得64%，雙普選就77%咁解咯。 其實阿林鄭都好冇癮嘅，原來叫佢辭職唔係 top priority， 即係當佢冇到。咁講八九嘅時候，成日叫佢落台啊嘛，即係有到 咁講，我即係個調查咁調查啦。但係你話如果平息個風波咧，即係如果北京嚇 係 平息個風波咧，林鄭月娥一加二或者一加三辭咗啲人咧， 係 我相信對嗰個 局面有降温作用， 係啦，有即係其實。你話用小明嗰個説法咧，止暴制亂咧，其中一個有效方法咧， 係 用阿小明嘅説法啦，小明啊，張曉明 我知道 佢要止暴制亂啊嘛，止暴制亂其中一個方法咧，林鄭月娥、李家超 係鄭若華三件 嚇，跟住再加 盧偉聰 盧偉聰或者再加兩三件嘅行政會議， 係 我相信對止暴制亂咧係好有效果嘅， 係。 係嘛？ 而家佢話不惜差唔多講不惜一切代價止暴制亂啊嘛！ 咁你而家你如果你一加二加嗱一加二，唔係係啦一係啦阿林鄭跟住加一個司長兩個局長，再加三個行政會議或者四個行政會議，我相信你咁樣做咗呢一輪功夫咧，對所謂嗰個止暴制亂咧，有一定幫助啦。 嚇嗱咁咧，即係講呢度咧，即係。呢節仲有少少時間，我問一條問題。 好啊， 喺頭先開頭講嗰12個或者10個當中，有一個係男嘅。 係 OK， 佢提出一個 point 咧，就話咧香港而家咧即係咩世界咧？就係、是、明明證據確鑿，差人拉到證據確鑿，拎去法庭咧，就係、是、咧法官會釋放嘅。佢話呢個社會已經唔係法治社會，呢、這個你又點睇咧？啊，即係會唔會係藍絲裏邊係佢哋 misread 咗？即係香港的司法獨立，還是呢些係即係冇經過深思熟慮 ，given 言論自由的睇法，因為不是第一次提出嚟嘅啦。 咁講啦，法治咧係要大家互相尊重的，我哋唔單止尊重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法庭，係要尊重呢一個法律同埋執法者嘅。咁、但係而家係咪即係已經係失效咧？當然已經係相對比較失效喎。我哋睇片，我哋都見到。明明即係點講咧？明明警察係需要公正執法嘅，但係見到警察咧就係點咧？就係、是、對所謂白衫人啊，對元朗白衫白衣人啊、福建嘅人啊，揸住嗰啲接凳打完人可以即係走得嘅， 甚至揸刀。 係啦，咁你知道嗰個學生啦，講嘅某個學生會嘅會長揸住個9寸嘅。所謂嗰啲生 鋼筆 刀啊嚇，月餅刀咁就拉咗。咁但係我哋見到有個揸嗰啲長刀，咁 喺北角啊， 係啦北角咁又冇拉， 即係咁樣揸住。 係啦，呢啲咧都係見到鏡頭裏邊係一啲所謂唔公平咁樣樣。嗱，法庭裏邊咧，嗱當然我唔係法律專家，法庭係要講一個所謂證據嚇，拉咗。咁你警察係負責搜證，律政司係負責去告人。咁法官咧係要睇一個證據，香港係所謂咩普通法同埋咧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冇錯啦。咁你要 beyond any shadow of doubt， 係啦。咁嗰個證據一定要係證明到呢、這、一個所謂即係疑犯咧係即係冇任何，即係如果有任何疑點，咪歸被告。咁所以變咗呢、這個舉證嗰個咧係困難嘅。咁你但係要做足功課先得噶嘛。拉人 OK， 用你一個角度就係、是、明明拉咗。喂，拉咗你係咪濫捕咧？都要考慮呢個問題嘅喎，係嘛？咁你大家喺度見到而家過咗拉1500人，咁啊過咗200，係咪嗰1300個唔告咧？我唔敢講，但係當中我相信有唔少咧，即係譬如我見到嗰個大學生啦，係咪？浸大嗰個學生會會長啦，已經拉2次啦嚇，都冇告啦。仲有弊黨黨友咁樣咁企喺度，咁又冇帶 gear， 乜都冇咁樣，跟住又俾人拉咗話阻差辦公。你拉一兩個阻差辦公好易嘅啫喎。 係啊， 咁你咪你話拉明明拉咗，第一律政司都要問你，律政司處都要問㗎。喂，你俾咗咩證據佢阻差辦公啊？佢做咗啲咩阻差辦公啊？咁樣，咁呢啲都要證據㗎嘛。如果你提交證據去到法庭，法庭唔係淨係信曬你㗎嘛，係咪？要聽曬兩面㗎嘛。法庭個法官就係、是。 嗱，你提證據，咁啊呢個辯方嗰邊亦都要提一啲所謂一啲佢哋可以提到嘅證據，證明佢冇做任何嘢，或者又做咗啲乜嘢，有合理懷疑，係嘛？你要打到佢，即係官司裏邊打到嗰個所有懷疑都即係 clear 咗、清理咗先得噶嘛。 嗱，其實咧香港所謂我哋嘅所謂司法獨立。中共不肯承認有三權分立，但他承認是司法獨立、okay? 中共不是司法獨立的絕對， 因為他不肯承認，他不肯承認香港是三權分立，但他承認呢香港是司法獨立， 是同意、 他最可愛的地方就是說呢，法庭一定要有充足證據才可以釘死一個人、okay? 這個普通法、 這個就是零縱勿枉、okay? 這個呢就不是單止現在拘捕了示威者，可能那些人不順眼的年輕人抵拘捕抵打，不只是應用在身上，是所有人、如果任何公司被政府哪一個部門告都好，他仍然有機會打掉個官司，那麻煩說這些話的話，警察拘捕人，法官放人，想清楚，分分鐘你那間公司你自己都被警察或者其他部門拉錯了。 唔係，咁仲有一個觀點嘅，一定要講嘅。當年咧，李柱銘都成日同我哋溝通咗好多。佢話咧，即係香港嗰個終審法院咧，係有一個法官嚇，有一個法官係唔係嚟自香港嘅，嚟自海外嘅國際嘅普通法嘅一啲即係資深嘅終審法院做開嘅資歷嘅法官。是在香港的終審法院裏面輪值做這個即是聽案的。即簡單來說，香港判案或者聽案的時候，不單是香港自己的法官，也有一個最少一個法官是來自國際社會，可能是來自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這些所謂普通法國家的。即簡單來說，我們這些判案的水平亦都要用國際的水平咯。如果不可以說、否則我們不能夠做到我們現在所謂司法獨立咯。所以你單單從剛才那個藍絲的角度，即是那種偏頗式，你不是中國的嘛，整個送中條例都講很清楚了嘛、中國的司法制度是由這個共產黨其中一個的書記去統領的嘛、他們有一個即是司法系統，即是那個司法系統都是有個書記去統領的、簡單來說，他們的個做法係咁樣，即係法庭係要聽黨嘅指揮。 嗱，呢啲就係咧藍絲嘅盲點，唔知係故意嘅盲點，還是真係了解唔清楚呢個法律。香港最可貴嘅地方就係司法獨立，令到咧投資者包括本地、海外以及中資嘅投資者係有信心，要經過香港呢個 endorsement， 你先可以走向世界。 有一個高人咁講嘅， 係 即係驗證嗰個地方係咪真係真真正司法獨立咧？當中嘅一樣嘢，如果嗰個政府，政府打官司冇輸過嘅咧，好難係司法獨立。 這個就是信心的、香港政府是打官司輸過的、JR 輸過，是很多單輸過的，就是說這件事一定要維持。還有呢，所謂法治社會不是現在香港所謂有那麼多什麼暴亂這些東西，而是法庭可不可以公正審判，才是衡量這個社會是有沒有即係司法獨立或者係法治嘅。咁啊，唔該有啲人咧就即係瞭解多啲，包括咧即係海外嗰啲親共華人啊、東南亞親共華人啊啲藍絲。你哋可能本身都係一個好人，但係喺呢方面你哋會唔會有盲點咧？咁你哋啲朋友，我哋嘅觀眾朋友有冇遇到啲咁嘅人對司法呢樣嘢、司法獨立或者三權分立咧？我發覺好多海外華人都唔係好清楚嘅喎，就算讀過大學咩博士、碩士都唔係好清楚嘅喎。你哋有冇遇到啲咁嘅人咧？你留言告訴我們，告訴善眾街聽，我們回來再傾過。